Thank you.

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格林卡的作品，曲目有歌剧沙皇的一生选曲、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选曲，由斯维特拉诺夫指挥原苏联交响乐团、布勒肖伊剧院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